城广播剧团《恋爱未完》第四集。 张小姐请坐，阿天良小姐请坐。 哇，李生，你间网站好大规模喎、我数过噶啦，净系 mon 咧都有成百几部。 使乜讲啊 ？server 咧，我呢个都系用心谂，务求令到我哋啲客可以用最快速度、最高效率睇我哋嘅内容。咁当然啦，尤其睇到张代小姐嗰边好有力嘅食评啦。 唔敢当，尽力啦。 啊 ，excuse me，Asian News 嗰边啱啱 send 咗 hit rate report 过嚟，等我睇睇先啊。 喂，阿代。急先锋型够酷啊 ！Excuse me， 唔好，我哋研究紧你啲家私啫嘛。你坐紧嗰张系咪 Jacobson 真皮椅啊？ 张小姐真系好嘢，呢张系 Jacobson， 不过唔系1956年第一批出厂嘅，系我攞 idea 去跑埋啲订做嘅。 使乜讲？我老细除咗识饮识食之外，对家私都有一定嘅研究噶。 系、搞 port 就一定要问我啦，因为我系专家啊，两位。我对呢份 report 呢就唔系几满意。呢件事其实间接同张小姐有啲关系。 吓 嗱，我以为我哋得到张小姐加盟 ,hit rating 会升好多啦。估唔到原封不动。 呢个系我嘅责任咩？我只不过写咗两大篇食评咋嘛，唔通咁就咁快有反效果？ 系啊，医生医人都要药力发作啦。阿代佢，我系话张小姐啊。佢连医生都唔系啦，点医得你个网站咁快啫？ 唉，言之成理，所以我呢个桥佬咧，车一转桥，四个字，互动食评。我想张小姐以后去试菜嘅时候，就喺个大厨面前试，然之后我哋拍 A V， 翻到嚟网站做压缩上网俾所有人睇。好嘅话咧，个大厨咪即时攞菜啦。如果嗰啲饭店啲菜式唔掂，所有人都睇到佢丑态。 咁睇即系边个做走人？ 系错啦，我系逼张小姐做美人就真。张小姐咁靓，唔上镜点得啊？ 诶，不过我哋张小姐上镜又唔系嗰个价咯噃。 嗱，我啱啱睇过我哋先前同张小姐签嗰张 contract 噶啦，其实都系咁睇噶啦。连张 contract 都系我读出嚟啊。15章第5节 clause 1咁讲啊，凡约束双方之合作形式。均要由合作双方互相定定方为合法。 诶，咁即系要大家倾过度过先至可以决定啦。 不过嗱，17章2节 clause 2又咁讲喎，本公司维持最终时刻可独自进行对合作形式之更改，合作者必须遵从。 天啊， 我净系睇咗 contract 个头，冇睇个尾，唔知佢哋会出呢招噶嘛 ？My God！ 一般人睇 contract 咧，都有呢个盲点噶啦，就一睇到15章以后咧，头都晕晒，难怪难怪。 哎呀，呢次我真系晕啦 ，sorry 啊，阿代，唔系啊 ，sorry 啊，张小姐。 嗱，咁啦，张小姐，唔知道几时我哋可以实行呢一招互动性咧？ 听日之后啦，我今晚会去试 set one 啲小菜。我希望可以最后一次好宁静、好宁静咁享受我嘅晚餐。走啦，天啊！ 阿代啊，你做咩粒声都唔出啊？ 我计紧要同嗰个 K C 佢哋要出几多次镜啫嘛。 阿代啊，我对你唔住咯，你原谅我啦。我唔想噶，鬼叫我大懵啦！ 喂，你做咩啊？ 我喊紧咯！ 喂，你唔好喺呢度喊啦！ 我用喊嚟表示我对你嘅强烈感情噶嘛？乜你咁都唔领情噶？ 哎呀，呢条走廊大庭广众，我唔想人哋睇到喺闹市之中有两个女人喺度大叫大喊啊！我而家喺香港已经好出名噶啦。啱啱喺机场丙完何家大小姐，而家又要丙你啊？ 我唔啱，我唔啱，你丙我啦，你丙我啊！ 都话我唔想又做娱乐版头条咯，我唔想睇到美女当街丙肥婆呢几个大字啊！呢篇文唔系食评，系人评。我评我自己同埋一个人 K C Lee， 自己方面我其实同天黎一样都咁大懵。不过我比起佢更加不知所谓， 因为张约是我和 Big Spender 他们签的，不是他。最后要对自己，即是我负责任的，就是我自己。张代，你都是太心直口快了，好容易会被 KC Lee 这种人占便宜。KC Lee 这方面亦都是我自己不啱，冇对这个人做晒 research， 就乱咁同佢倾生意，咎由自取。而家咪有啲似呢，不过互动食评也好，普通食评也好，我都一定会忠于自己，有嗰句讲嗰句。呢一点 KC Lee 请你放心啦。By the way，KC Lee 系我翻香港所识嘅第一个男人，佢好水皮嘅，希望撞到第二个会好啲啦。如果唔系啊，妈咪又会出佢嘅绝招噶啦。到时怕扯我都难逃食评人最难食嗰餐饭——双体饭啊 ！Full stop。 何大明，我支持你！何大明，我支持你！你要代表香港参加诺贝尔，你要代表香港参加奥林匹克，你赢噶！9.99分，耶、 yeah! ！何小姐啊，你喺我耳朵度猛咁叫系冇用噶。大明喺嗰边乜都听唔到嘅，净系可以听到海浪声同埋佢自己嘅心跳声嘅咋。 你知咩啊？我哋心灵相通嘅，我啊更知佢而家个心入面谂紧啲乜嘢咯。 咁佢而家谂紧咩咧？ 我咯。喂，有嘢食未噶？哎呀，佢游紧翻入嚟啦。 嗱，呢啲系我士多秘制嘅鱿鱼同埋猪皮，好食噶。 哇，好难食啊！咁 cheap 嘅嘢喺边好食噶？ 啊 ，sorry， 我即刻同你换过吓。 唔使耐，再攞嚟啦，唔好攞嚟啊！你其他嗰啲嘢都唔方好食嘅，我大明嗰间 Bohemia 嗰啲咧就差唔多啦。 啊，大明你翻嚟啦！ 大明，你啊正话过嗰几个大浪好正啊，好似条龙咁啊！嗱，毛巾抹下海水先啦。 唔该。大明啊 ，喂，你讲先定我讲先啊？ 咁请你先啦。 刘叔，你想问我呢块新版滑浪嘅感觉咧？ 喂，大明，我想问咯。 哇，呢块大剧真系好厉害啊！又够轻啦，破水功冇得顶啊！仲有企运个位 fit 到流啊！哇，想去边就去边啊！真系好顺，不愧为滑浪版嘅 XO 啊！ 呢啲啊，全靠我何小姐慧眼识英雄咯，冇我啊，就冇呢块乜鬼啊 cat 啊！喂，老爷，同我翻入去住几碗即食面出嚟啊！俾多个机会你。 好啊， 丹凤啊，龙叔前系游泳健将嚟噶，你点到个七彩？搞错啊你！ 死老爷，而家有乜用啊？ 喂，几点啊？ 下昼2:30咯。 哎呀，俾啦，我要翻餐厅啊！我要将风嚟倾今晚 dinner 嘅餐牌。 我要去。 哎呀，你去乜嘢啊？我做嘢啊，你唔识煮餸，你今日翻都冇用噶。啊，仲有我今晚唔得闲啊，我要试菜啊。 何大明，我送咗一份今日份量嘅礼物俾你，你可唔可以对我好啲啊？ 喂，正话你包晒成间餐厅啊，嗰啲花切瓜同埋扇贝都冇食得晒，我唔收你街咪去偷笑咯。 何大明，我杀死你啊！ 同你讲，拜拜。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Hello， Bohemia， 啊，你几位啊？陈生，一共八位。 阿峰呢？喂，你又话喺餐厅度开会嘅？ 大明哥，我喺呢度喎。 做咩嚟？啲面色咁难睇嘅。 我冇，我谂紧翻食咩咩料啫嘛。 喂，而家开会噶咯，你仲未谂得掂啊？ 啊，唔系啊，晨早搞掂啊。嗱，你睇下。嗱，我 plan 啊 ，appetizer 咧系火腿香瓜，第一道菜咧系海鲜意大利面，第二道菜系红烧兔肉，甜品系 tiramisu， 掂唔掂啊，明哥？ 火腿香瓜、海鲜意大利面、红烧兔肉 tiramisu，OK。 我系咪可以满师啊？ 你好想满师？系咪出边人揾你开餐厅啊？ 冇，我都系好想知道自己究竟得唔得啫嘛，都系得个知字嘅啫。 如果你想我老实咁话俾你听嘅话，你仲得？ 但系明哥，你又话我掂嘅？ 我讲今晚嘅 dinner 好掂啫，我唔系讲你，你仲未掂嘅。 明哥，你唔系惊我？ 我惊你乜嘢？我惊你搞餐厅同我争生意。你傻嘅，有排都未惊你啦。我惊对面阿 Saki 日本菜馆未惊过你啦。你仲未掂噶，真系未掂咧。 边方面啊，明哥？ 你咪真系想知先？ 系啊， 好。火腿香瓜， 嗯， 海鲜意大利面， 嗯， 红烧兔肉， 嗯 ，tiramisu， 嗯哼， 每样嘢其实随随便便啊。睇一般意大利菜谱都整到出嚟啦，有咩出奇啫？我读黄克劲，你又系读黄克劲，个个读完黄克劲出嚟啊，都识整啦。何况出边嘅西厨啊，有边未整过啫？但系你识整，唔代表人食，同埋人哋会跟住你名嚟食噶。你出嚟自己搞啲嘢，够唔够 original 先？有冇创意？更何况啊，你出嚟搞，人哋都唔知你咩水，点帮衬你啊？ 哦，乜你讲啲嘢咁似 Johnson 讲啲啊？ 你至少啊跟咗我一两年。我教埋流浪者鸡俾你啊，你先可以叫满师。 咁、啊、明哥，你几时教我？ 得闲先。 咁我同大英， 同、大英做咩？ 我同大英想搞 BBQ， 想预埋你，睇睇你去唔去啫咩？ 你啊，我话俾你听啊，你睇住大英添啊。 阿 火佢哋啊，夹住佢眼金金啊，千祈唔好俾佢哋追到佢添啊。 我 唔想阿妹啊，个老公系做厨房嘅，你知唔知啊？ 咁我睇住佢哋咯， 入厨房做嘢。 哦， 明哥，你入去先啦，我听完个电话入嚟啊。 嗯，好啊，快啲啊。 喂，你啊，我啱先同大佬开完会咋，有冇同佢讲？我净系讲我自己个 part 啊，都已经俾闹只狗咁啦，都未有机会讲我哋啲婚事。你想我点啫？我都唔想噶。喂，大英啊，唉。 你姐 Lisa 姐都入晒厂啦，仲唔行快啲？ 呢部电视台啊，个个都要入厂噶啦，搞明件战衣先啦。我做杨七郎啊，衣冠不整点得啊？ 唔好意思啊，杨七郎，呢度系唔系电视台唯一嘅 canteen 啊？唔会有第二间噶啦，嗬？ 系啊，应该唔会有第二间噶啦，包公嘅。 应该冇啦，走啦。 小姐一位啊。 系啊，你会唔知道张太嚟咗未咧？ 做送菜示范嗰位张太啊。未见人喎、不如你坐喺度等下佢啦。 OK， 唔该。嗰个妈咪系咧临时临急先至 call 我嚟电视台，又话请我饮下，又叫我嚟到自己饮住先，有冇搞错啊？ 张小姐，张小姐， 你叫我啊？ 全中啊，我系叫你啊，张大小姐你好。我是郭醒辉啊！ 你好， 咁嘅，我是你妈咪，即是张太嘅同事，因为佢未做原厂，叫我嚟陪你饮下茶先啦。Waiter， 唔系嘛？ 点啊？新闻王子郭醒辉有乜嘢啊？ 我七点要做新闻啊，有乜嘢又唔热气又会开声嘅你吓？ 唉，咁啊真系照旧啦。抹糖茶呢位小姐咧？ 是但啦。 Excuse me， 张小姐，我哋做新闻嘅系唔可以有是但嘅噃，一系就是，一系就但，等于我哋一定要分得清楚边个地方系摩洛哥，边个地方系摩纳哥，边个人系曾荫权，边个人系曾荫培一样啊。 咁 waiter， 我要一杯是啦。 OK， 一杯是，唔系但。 啊，咪住，应该要热嘅是。 一杯热嘅时至真 ，OK 就到。 我仲未真正正张小姐，你介绍我自己添。 你系新闻王子啊嘛？ 正确啲嚟讲，应该系七点半新闻主播兼对外传述主任郭醒辉 Billy 郭，而你系闻名国际嘅食评人，十二岁开始写作，十六岁已经完成咗第一篇食评文章《美国美食杂志 Good Cooking》， 法国 Le Monde 杂志主笔，人称美食皇后嘅才女作家张岱，今年26岁，未婚。 吓，我未婚你都知埋？ 做我哋新闻主播嘅，一定会对我哋嘅研究对象做晒 research 嘅。 咩？原来我系你哋嘅研究对象兼 research 对象？ 冇，张 Auntie 话你喺欧洲翻嚟，惊你人生路不熟，叫我照顾下你。我一惊唔熟你，咪睇定你啲料咯。 Oh my god！ 你知唔知我妈咪几时搞掂出现嚟见我？ 正确啲嚟讲，系我唔知；含糊啲讲，系由而家开始嘅任何时间，佢都会出现嘅。嗱，你不如饮啖茶，等下佢啦。嚟，你杯士丹嚟咗啦。 唔该， 小姐。既然我应承咗你妈咪照顾你，为咗令你冇咁闷，不如我讲解下我同新闻及公共关系两部做嘅 project 咧。我想研究。 吓，又系研究啊？ 肢解王呢、這个肢解王总共肢解咗17、18个人噶啦，由10岁到80岁嘅男性、女性，无论高矮肥瘦，佢都肢解过。佢嘅肢解技术喺医学界直情形容佢系一个一流嘅外科手术师。正所谓可以皮还皮，肉还肉，骨还骨。开始嘅时候咧，佢先系锯个头，然后喺个头嗰度放水，放得7、7、8。 Excuse me， 你等我啊，我去洗手间啊。 嗱，咁记住翻嚟揾我噃。 Okay. 我仲未讲完个肢解过程噶。 OK， 翻嚟。我而家喺厕所对香港男人作出评论，有时我真系好怀疑香港究竟发生咗咩事。我翻咗嚟短短两日，好荣幸已经识咗卑鄙男人一号 K C Lee 同埋核突男人一号新闻王子郭鼎辉。啊，系啊，讲佢个名千祈要准确，就系、是、7:30新闻王子兼对外传讯主任郭鼎辉。佢哋都似乎系同一类人，外表冇乜嘢。K.C. Lee 仲好有 taste 添，但系只要同佢哋相处多一阵，揭开佢哋嘅内心，系好似用力揭开啲美国生蚝一样咁，即刻就发觉佢哋硬系有啲问题咁嘅，未至于要入青山，但系一谂到有可能同佢哋同台食饭，我就有一种呕吐嘅冲动。希望佢哋嘅出现唔会破坏我今晚嘅食欲啦，一阵间我仲要去 set 窗试菜噶。 只得一夜。难爱，只知我难离开。今天你回来，失踪。